韵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来自惠民心理的创始人陈鑫。陈鑫您好。 你好，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析几位朋友他们在职场当中所出现的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啊，正好这些呢也是我们今天嘉宾陈鑫的强项啊。在你的这种咨询当中，跟职场沾边的大概能够占到多少啊？ 我觉得和职场沾边的可能占到30%-40%。人就是社会化之后，他有几十年都处在一个职场的阶段里，而每天你看每周五天，每天至少8个小时，他其实大量的时间都是和他的职业伙伴待在一起的。 嗯， 所以职场的这种人际关系就成为他生活关系里特别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就是从我们之前的统计分析来看，跳槽的核心原因或者是首要原因，表面看是待遇和薪酬，其实就是经过调研问卷嘛，统计发现真正影响到一个人决定在职场离开的更大的原因是职场的人际关系。 嗯， 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显示说，很多人表明现在社会职场压力很大，然后职场压力的80%都是来源于人际关系。 嗯， 而不光光来源于这些数据的考核。 嗯， 人际关系给了人莫大的心理压力。 嗯， 这个压力会放大其他数据和工作本身的难度和强度。 提问者呢是一位男士，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之前呢在上一家公司我们也是同事，私底下关系很好，我的感觉好像是超出了普通同事关系，但又不是男女朋友那种关系。今天呢因为我的原因，他工作忙的时候呢没有主动去帮助他啊，就像别的同事一样坐在那没事儿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没有等他，我自己就出去吃了。一直啊都是我们俩一起吃饭，或者是我们和其他同事吃饭的，但今天不是。吃过饭回到办公室问他话呢，他也不理我，他直接跟我说滚。我问他我是哪儿错了吗？如果是工作忙没有分担，那还是中午没等他一起吃饭，你告诉我呀，我觉得其他同事也没帮他呀，中午也没有等他呀，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这位朋友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打了两个疑问号。 嗯， 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吧。 是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嗯，那个女同事没说啥，就说了一句滚。 这个女同事倒是比较直接，脾气也比较火爆。 不过我觉得能对她说滚， 嗯， 证明他们俩关系也还比较的好，对吧？要不然一般不会说滚。 对， 这属于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对。 女同事肯定是生气了，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 是的。 嗯，是吧？不用想。 我觉得这个男孩还挺有觉察力的。 嗯， 他说你看今天因为我自个儿的原因，他工作忙的时候我就没有帮他。 嗯， 跟别的人一样坐那没事就玩，然后吃饭的时候以前都是我们俩一起吃，今天我就没等他，自己就跑去吃了。 嗯， 所以他对这两就是自己做的这个可能有问题的两点都有觉察。 对。 但是他没想到呢，对方就这么不给面子啊，真的就翻船了啊，直接就滚，然后他就还，所以他出来这么多连续的小问号，到底是因为我没给他分担工作，没等他吃饭，到底是因为哪个呢？其他同事也没等他，但他最后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奇，他说其他同事中午也没帮他也没等他呀，为什么就生我的气？他前面的描述分明的说得很清楚，他和其他同事不一样，而他跟这个女孩的关系比其他同事都要近一些，他们在上家公司的同事，相当于老同事，一块儿都换到这个工作，还继续是同事，虽然不是男女朋友，但是也比普通朋友关系要近得多，就至少是彼此的知己吧，红颜和蓝颜知己，就是异性闺蜜，但是呢自己却能够置之不理啊，像其他同事一样，他怎么不生别人的普通人的气，怎么就生我的气？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莫名其妙，好像是说我可以不对他额外的好，我可以像别人一样，他还不能生我的气。所以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男孩有点任性。就是说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明明知道这个女孩在这时候需要他，但他故意没做，反过来呢还跑过去跟他说话，还希望他同时给自己好脸子，就说明这个男孩在生活中要的还挺多的。第一，他需要有异性闺蜜，需要有跟我关系很好的人。第二呢，在平时我还不想对你付出什么，你需要我帮忙我还就想在那玩，你今天很忙吧，我还就不等你吃饭，但是回来了你还得给我好脸子。所以就是说明这个男孩在生活，也许他在生活中比较被宠，所以他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需要有好朋友，我在工作中需要有超过普通同事的这种好朋友，但是别让我对你额外付出太多啊，我不想付出，但是你还得继续拿我当好朋友。 他要的很多啊。 对，就是他有一个这种我们叫不合理信念，就是你的付出和收获不对等的时候，你自己还很好奇，还一连串的问号，不应该呀，他怎么能这么生我的气呢？ 他就是把这些不对等的关系当成了理所应当 的 事儿。 是的，他觉得我不对我的好朋友好是正常的， 无所谓， 对，我跟别人一样嘛，但是你对我好也是应该的，你还应该， 你得理我， 对，你不应该生气。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位女同事啊，这位女闺蜜啊，她内心有什么样的期待？ 是的，我觉得这女孩肯定会觉得怎么这样，我拿你当好朋友，咱们从上个单位到这个单位都是同事，咱俩每天一块吃饭，今天我这么忙，你居然自己跑了，不吱声就跑了，也一点都没有过来帮我的忙，我觉得很寒心。 哪怕你问我一下是吧，你怎么这个饭都不去吃了，这么忙是吧， 是的， 你也没事儿啊， 没错， 你过来问一下， 对，然后等你吃完了回来好像幸灾乐祸一样来问我，明明你知道我这么忙还问我，哎，你怎么了， 当成没事人一样 是吧。所以这个滚字他应该是在内心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了才会出来。 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女孩其实很直接，反倒这个男孩有点莫名其妙，就是有点小任性，有点小，不能说小奇葩吧，但是呢我觉得这对他是一个教训。 哎，既然他们之间还是有比较深的这种私底下的关系的话，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倒是也能够把问题说开了。 哎，对，这是一个好事。反过来如果这个女孩没有这么直接，如果这个女孩还是好言好语啊，没事啊，你忙你的吧，如果还是这样，会助长这个男孩以后的行为模式。那以后下次你更忙的时候我跑得更快，我溜之大吉，但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可是我好朋友啊，你可来帮忙。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其实是帮了他，虽然看起来他有让他产生了这么多一连串的问号，但其实通过这一连串的问号会提醒他去反思自己的行为模式，他到底要什么，他需不需要好朋友，如果需要那你需要做些什么，好朋友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是老天随便就给你掉几个馅饼，掉几个好朋友，然后你不需要对人家付出关心，付出爱，付出温暖，付出支持，别人就理所应当的需要站在你身边。 我看到这一段文字啊，对于这位男士的这种行为，我就感觉有一种学生气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时候在一些比如说文学作品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一些 年轻的朋友所写的文章里面啊，或作文里面，我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哎呀，那天我因为一个自己的事儿，我连我好朋友的什么我都没管啦， 嗯， 啊，这个我内心后来有点内疚，有点不好意思等等，我就感觉好像这一种，像你说的嘛，任性啊，这个小孩子的这种心态哈、啊，比较重一点， 是的， 哎，是，但他们呢又不是孩子了，又是成年人了， 对。 所以 而且这是女同事又不是她妈妈。妈妈可以这样包容你。没事你玩去吧，家里活都我干了。 对。 但是好朋友是不一样，朋友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平等。 他这种好朋友其实挺难得的，为什么呢、嗯、因为他们在两家公司都共过事。 是啊。 就是说跟你处了这么多年的人，这其实在很多单位里并不常见。 很难得，这种关系其实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一种同事关系，它是一种很值得信任的一种伙伴关系。 嗯。 所以这种关系就是反过来我们看到所谓职场人际关系，它其实是我们整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缩影，它只是缩在职场这么一个特定环境下。 嗯。 但是也就是提醒这个听友，提醒这个男孩，他在他的人际关系中要多多注视付出这一点。 嗯， 如果没有付出这一点，就想收获好的关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好，要感谢这位女同事哈、 嗯， 这个将功补过还是来得及的。 嗯、 这个这顿没有，还有下一顿呢。 一辈子能有多少个知己？眼神就心有灵犀，迎着阳光写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牵了你，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坚持的勇气，让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让我们肩并着肩笑看风雨，别迷失在爱里为一棵树哭泣，而放弃却没温柔拥抱的森林，让我们顺着时光一起老去，一直到彩虹尽头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下面这个问题特别简单， 嗯， 就一句话啊，原话是之前与领导发生了一些矛盾，没过多久领导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而且领导还给我送礼了，求建议。 嗯，好有意思啊！ 啊，我也没遇到过。 这个领导真好， 大家遇到过吗？ 这样的领导真应该多来一些，经常可以给我们这种员工送礼的。 嗯，是不是领导不知道你的背景和底细，后来知道了，追悔莫及？ 嗯，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当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他也很好奇，他也不知道领导这是。唱的哪一出， 对，他莫名其妙嘛。 对，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明明我跟领导发生了矛盾，我还没主动找他缓和关系呢，他先把我叫过去，叫到屋里偷偷摸摸的单独相处，给我送个礼，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我得回个更大的礼吗？还是我得怎么着啊？这是几个意思？ 是因为他这个信息太少，所以说我们可猜测的就比较的多一点啊。简单的来说，我们把这个你背后的能量和关系，我们 假装没有， 假装没有啊，因为这个是太复杂了，是吧？ 是的。 就假如你就是一个个体，是吧？你什么背景都没有，什么资源也没有， 是的， 是吧？领导唱这么一出， 对， 我们怎么来分析？ 嗯，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首先那个感受就是，我们这个听友很有价值， 嗯， 啊，就说他除了什么显赫背景之外，就他自己，他是有。值得用的可用之才，否则领导都快开你了，还把你叫屋里给你送礼，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领导那个矛盾，也许对领导来讲没有他认为的那么重，啊，因为这上下级之间嘛，这个角度观点不一样，掌握的信息不一样，有的时候想执行的那个力度啊，或者说这个上下之间传递这种。产生一些分歧和矛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所以对领导来讲，他觉得你是挺重要的一个可用之才，所以才会主动的把你叫到办公室，顺便又觉得为了缓和关系哈，这儿正好有我这儿攒了一些茶叶，就是和你分享。我觉得这么从他这个描述，如果我们这么推论的话，这个领导是希望和他缓和和建设关系的，希望把他成为自己人啊，能够一起共同的做点事儿啊，我觉得。反过来也就说明我们这个提问的这个听友他是很有价值的， 对， 他是很值得被尊重重视，很值得被这么做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第二层，就是领导这其实也是一种不能说教育吧，也是一种模式的建立，我希望通过跟你缓和关系以后，我们避免再发生矛盾。 领导多聪明。 对，就是我送你点茶叶，但以后在大家面前你也给我点台阶，咱们不要就是产生这种比较明显的矛盾，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办公室里关起门咱俩单谈，因为我很希望我们更有默契，我很希望我们上下之间更顺畅，因为领导他只是一个职业角色，从根本上来讲他是一个人，是人就需要被尊重，是人就有自己的自恋，需要面子，需要被呵护，需要被考虑到，是人就需要朋友，所以对领导来讲他也需要你这样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朋友。所以就是反过来，就是推到第二层，除了领导主动的高风亮节主动缓和关系之外，我觉得也是在传递给他一种行为方式，就是行为人师啊，就是这个无论他年龄是否比我们长，在角色上他是一个上级，他也做一个示范，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矛盾。就在因为职场中矛盾是这是太常见了，但是我们一般的矛盾处理方式，就比如说我们前面几个问题，常常就会冷处理啊，不搭理这人了，对吧？他或者就是猜测啊，背地里想他会不会对我不利啊，我该怎么办啊？就衍生出更多其他的变形的动作，这都是相对来讲，就是那些冷处理就是中立啊，就是把它冷冻起来啊，不搭理这人。然后背地猜测或者我做点什么就是负面的，但是面对矛盾也可以正面的，就像这个领导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提倡，这是非常正面的化解矛盾的方式。无论我是领导还是我是下级，当我跟一个人产生矛盾，我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当这个矛盾点到，当大家稍微冷静一点，就不是当时哈，非得跟你变个321，不是这样，他说没过多久啊，就是稍微冷静，比如说各个半天 啊，没有隔夜仇吗？或者隔个一天把你叫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单独的推心置腹，请你喝杯咖啡啊，我们单独聊一聊这个事儿是怎么样啊，去把他对事儿不对人去说开，把矛盾用正面的方式去化解。临走了，哎，你看这是我们家特产，送你一份。 嗯 啊，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无论我是不是你的领导，还只是平级，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就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我们心与心的距离就拉近了。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领导是一个有领导艺术的人。 嗯， 换句话说，可能是说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嗯， 反过来，这个听友，我觉得也对他是一个在教育矛盾教育啊。 嗯， 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矛盾，面对不同，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嗯。对，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这个领导还是比较有领导艺术的啊，或者是说呢，比较有胸襟和情商也是比较高的这么一类啊领导。当然，我们是排除掉刚才所谈到的啊，这位咨询者他背后有什么背景能量啊，把这个刨去之外啊，我们来单独分析这种行为方式。很显然就是这个咨询者他也有点懵，是吧？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的感觉呢，就是这是一种关系缓和的方式，那你就这个顺坡下驴呗。嗯，领导给你送礼你就拿着呗。 对， 你也别驳人面子说不要，我们家不缺，这就没意义了。 是的。 对，就是现在不是说怎么去谈事儿的问题。嗯，而是说先把关系缓和的问题。 是的。 关系缓和了再谈那个事儿，可能大家情绪化的东西就会少一些。 没错。 嗯， 而且礼尚往来嘛，人家给你送礼了，你也请人家吃顿烧烤，对吧？或者请人家喝杯咖啡。我觉得对， 是是， 对，就是这个关系中讲究平衡。 对，就领导给你送礼要不要回礼的问题。 对，但是回的形式有很多种。 对， 就是比如说你把工作都干得很漂亮， 嗯 啊，主动的在关键场合给领导支持， 嗯， 这也是一种回礼。 对 对，然后当然在形式上你们家有点，你们家产栗子，产核桃，送人二斤，这也是一种回礼。 对，这生活当中的这种方式还是有很多种的。 是的， 即使啊，领导看重你身上的一些能力啊，或者是你对于公司很有价值，未来你可能还不想在这儿干，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把这个关系弄砸了啊。 是的， 既然领导给你送礼了，你也可以啊，好说好散啊，跟领导呢把一些问题交代好，然后你再离开啊，回头呢再回礼。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得体的一种方式。 是的 啊，像这个领导学习，也许你在新的单位或者说在新的岗位哈，就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 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红尘笑，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飞花舞飞舞，滔滔江水留不住，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原来英雄是孤独。仰天笑，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惠民心理的创始人陈鑫。下面这问题啊，也是和领导的问题，但是不像上面那个领导比较多，这该怎么处理呀？ 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新换了一个办公室，和我一起来的领导啊，请一屋子人吃饭。之前啊，挺关照我的一个领导啊，这个领导呢，比我们屋的这个领导要大。在这之前呢，也邀请我一起去吃饭。还说啊，那谁谁谁啊都去，我当时就应下了。现在问题来了，这两顿饭冲突了。应该是在同一个时间冲突了，我该去哪个呢？一个呢就是他的比如说直属领导啊，请这一屋子人吃饭。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更大的领导， 是的， 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请他去吃饭。 对， 问题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也是就是在相对复杂的职场里，因为有的公司它人比较多，比如说国企啊，或者说大的公司，层级啊、部门啊比较多，所以这样的情况其实也经常出现。除了这种请吃饭这种好事儿啊，一般什么派活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也经常会有这种，这种跑不开，或者说不知道该先顾哪头的事儿。 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也挺难处理的，一时半会儿好像不会马上有答案，得琢磨琢磨。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假设有两种结果啊，因为他肯定不是第三种，哪儿都不去，对吧？这自个儿回家吃去了。 我生病了，老陈抱病。 我觉得这就两边都得罪了，这是一个最差的答案。他可能会，比如说去这个之前约好的这大领导那儿，或者呢是去小领导，就是他们屋这个。就是他们部门的直属领导去，就是 A 和 B 两种。选 A 呢，就是首先是先来后到，因为人家那个在约之那个约在前，你就这么点时间，你今天晚上时间上礼拜就约出去了，而且是一个之前对你都挺关照的一个大领导约的，你当时都已经答应了，再失约呢就不好了。这个 B 谈吃饭这事儿呢是当时才发生的，在那之后你的时间确实单位时间都是只有一份儿，一个人劈不成两半儿，所以那你就是要跟 B 这个领导去解释，去沟通，说我特别想去，但是呢我之前答应了一个领导。 这个时候要不要说 A， 要不要说这个人的名字，说答应了某某领导。 对， 要不要说？ 我觉得是可以说的，因为你看人家关照你嘛，在一个公司里这是很明显的，就是你的直属领导不会不知道大领导关照你， 而且呢，就是如果你不说的话，这事儿，你比如说你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或者说你编个谎话，这很容易就说漏，因为都是一个职场环境，所以坦诚会比撒谎要更好啊。你如果可以不说，那你不说的话，对方就得猜呀。你这我请所有人吃饭，就你不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什么理由？你总得给对方一个合理的理由。所以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坦诚，就是不需要给太多的信息，但至少说我已经答应了谁谁今天吃饭。至于说还有说谁谁都去啊，怎么怎么着，什么话题，什么由头啊，这些都可以不用谈，因为都节外生枝嘛。但是你的时间已经在一周之前都约出去了，约给谁谁啊，这是你需要很坦诚的去讲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跟这个我们屋的领导去吃，但是把那个大领导那儿推掉。但是我的建议呢，就是这两边呢，你去谈的时候都是以问题的方式去谈，而不是以结论去谈。就是我的建议，比如说香露是我们屋这领导，我说香露啊，香露领导，真抱歉，你今天晚上吃饭呢，我去不了了。这就是以结论的形式谈啊，这么一说，对方肯定不舒服啊，就是。我们要是以问题的形式谈，说香露领导啊，今天晚上吃饭这么好的事儿，但是我有个难题，你看看我该怎么办？就是今天您说这吃饭我特别想去，但是呢，上周啊，那个张总已经说了今天晚上要叫我一块儿陪他去吃饭，所以呢，也是一个宴席，我都答应了，您说我该怎么办？您帮我拿个主意。 是让领导做选择题。 对，就是把问题抛给他。那哪个领导都很谦虚，你把这领导问 B 的时候 ，B 会说：“哎呀，那你一定要跟张总去，那大领导是咱们的大领导，你去还替我问好，对吧？”你如果把这问题抛给 A， 你说：“张总啊，我们屋这个刚刚搬家，乔迁之喜，我们部门领导呢就要请吃饭，而且还恰巧就是今天。今天您说我都答应您了，我都准备往您那儿走了。他这张罗，您说我怎么办好？我怎么回他比较好呢？” 张总说：“来，我给他打个电话。” 张总说：“不用来了，不用来了，你们那儿乔迁之喜嘛。我这也没什么事儿，这多一顿少一顿不差这一顿，你就留那儿吃吧。”就是说，这个结论可以让两个领导来定。两个领导不会说那个，你别搭理他，到这儿来。啊，当领导的都是有一定艺术的哈，都是有一定情商的，否则也当不了领导。所以当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他的时候，第一，在两个领导面前你都是坦诚的，你都没有节外生枝，透露太多的信息，只是把自己遇到这个难题问一下，让领导帮你拿主意。第二呢，就是你也都不得罪，你同时即使最后你做出了一个跟他不一样的选择，你也把原因都解释清楚了，而不是说哎，我自己做个决定，我要去那个领导那儿，你这儿就算了，就也其实给了领导足够的面子，让他去做一个你来与不来的选择，就是把一个面子给到他，最后选择权还在你，但是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能会让领导心里觉得舒服。就是这小同志心里有我嘛，对吧？你看看，就算跟大领导吃饭之前还是先请示我，还是表达了想跟我吃的这个心情，只是因为时间有冲突，没事没事。我不但不会觉得你今天缺席有什么问题，我还会给你记上一笔，觉得你会办事儿，觉得你给了我足够的面子，我还觉得这是一个可用之才。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这种问题呢，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解决问题。谁提出的问题呢？就是这两个领导他们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冲突了该怎么选择的问题。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吧。你去哪都一样，是不是？ 是， 你就是一个去那吃饭的这么一个角色啊。 是的， 他们现在是两方都争你，对吧？ 是的， 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啊，去妥协。 没错，因为在临床上，我们遇到的来访者，比如说有个来访者，他提到困扰就是，我的部门领导给我派活让我写几个 PPT，但是呢，我们的大领导，他有一天抓着我就跟我说让我做一个什么什么调研， 有这样的情况。 对，他们的时间都比较冲突，都是说这周五要交。那我今天都周三了，我的时间怎么分呢？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就特别纠结，然后他纠结以至于最后的结果就是到周五了他哪个都没完成。 对， 两边都得罪了，然后呢两边都觉得他办事能力不行，你怎么回事？拿我的这种指令或者派的活不当回事。其实不是，其实他是有很多时候都耗在内耗上， 调研一会儿觉得哎呀 PPT 重要， PPT 写一会儿哎呀心思又想着调研，自己在那儿浪费了很多就自我的能量的消耗。所以当时给到他一个建议，就是哪个活儿先派给你，比如说大领导那活儿先派给你，就先做调研，那个部门领导拽给你一个 PPT 说这周五一定要完成，你就告诉他我现在手里大领导让我做调研，周五交您这个 PPT， 这么多的业内容也是周五交，我的时间精力可能会不够，您看我是先做哪一个。 对， 那个部门领导就告诉你说行，我跟张总说吧，那个你那个调研报告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你先把 PPT 做完，调研报告是我替你往后延五天。 嗯，有事儿不要一个人扛。 哎，是 啊，有时候领导也是能够替你做选择和扛事儿 的啊。但是呢，很多朋友呢是想要达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啊，想要两不得罪，想要呢就是自己能够多线程处理，但问题最终自己就会被撕扯开来。 对， 有的朋友呢他挺会左右逢源啊，换句话说呢他事儿也办了，人也没得罪，都落个好名声好口碑啊。这问题在哪呢？其实就在于你怎么来提出这个问题，是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通过这件事情啊也算是给他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未来遇到指令上的冲突，领导啊不同的领导给他派的这种任务上的冲突，他应该怎么解决。吃饭只是一个案例而已，一个代表而已。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职场一个人的能量的大小，能力的大小和他所能调动的资源是成正比的。如果我们人作为职场的一员只能调动自己，那就很受局限，捉襟见肘。如果我能调动我身边的同事，就像刚才那个狐假虎威的，我能拉帮结派，我能调动更多的资源来给我站台，我能调动领导来帮我解决问题，我能调动更多的资源，那我的能量、我的能力、我的势力范围啊，都会得到更大的成长和彰显。 对，一个企业啊，不管什么样的类型呢，他们都有这个办公室啊，负责行政的。你想，如果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多学习学习啊，因为他们会经常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 是的，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冲突， 对， 对吧？包括就是领导呀、嘉宾呀、客户啊。等等不同的这种喜好啊、选择呀、安排等等，哎，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还把这个事儿办成了。 是的， 哎，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啊。 对，有很多技巧。 好，谢谢今天陈鑫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啊，跟大家是从我们的案例入手，谈到了背后人际关系处理的一些原则，以及呢实操的一些方法。就像刚才一开始您谈到的啊，这个。现在因为同事之间、职场之间的这种关系问题带来的这种心理困扰已经占到总量的 30% 到 40% 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个未来也是我们职场帮帮团重点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啊。我们不仅仅谈自己能力怎么提升，不仅仅谈我们怎么做好这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的问题，我们还应该更加关心我和身边人的这种关系的问题。 哎，是的，就是这也是我在心理工作中的一个最直觉的感受。从我自己的成长，我就觉得从小到大语数外文史哲学得很好，但是对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个体对自己的情绪情感对身边其他人的情绪情感能力，我们是缺情感这么一课的。我们在情商的训练培养，在理解人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生理课学生理解剖，把这个物理世界解剖得很清晰，五脏六腑，但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呢，我们的心理世界，其实我们缺乏深度的了解、理解和解剖，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的在人际上的困惑和烦恼和问题。所以这个功课我们就需要在社会化和成人化的过程中把它补上，尤其在职场。这个职场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如果不进入职场，比如说是个啃老族，或者只是就是自给自足，自己写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没有经历那么多人际上的考验啊，或者不足够多。但是职场它恰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场。在这个场上，我们能够把曾经学科上在情感情绪上少的这一课扎扎实实的补上来，这样未来呢就会才有那个生活幸福可言。 是我们的同事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陪练。 对，非常重要的陪练。 不用钱。 对，领导可能就是教练。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他是怎么做领导，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生如戏啊，你身边的朋友啊都是你的 partner。 对。 好，谢谢陈鑫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香露。 好，听众朋友，在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如何来管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样当我像一个人玩菜，却碰到你坐在对面，刚分手的人已有新伴侣，为何我还在意，你属于他而我只能看着窗外，有没有人比我可怜，所以爱上别人包括忘记你需要一点时间，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标题叫复杂人际关系的管理之道，作者是《洞见》这本书的作者赵昂。文章说，周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贵人，一个好汉三个帮，作为社会人，人脉是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是满足我们一些需求和利益的来源，我们对人脉有迫切的需求，朋友圈、微信、手机、书信、文章、咖啡厅、茶馆、课堂、办公室都是社交工具和场所，维护着我们和这个世界的链接。根据社交需要，我们先要对人际关系进行分类。分类的最大价值在于从新的视角建立一个框架，从而对资源、信息、知识进行重新的解构与组合。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人脉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合作者。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理念，我们的工作和职业就是要为别人服务，从而带来自我价值的实现。工作中的相关人都是和我们一起完成服务他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合作者。对于合作者，要注重契约，不要相信情感，不要考验人性，不要把人性的弱点激发出来，要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又把合作者分为三类：客户、老师、亲友。客户就是因为商业关系而直接服务的人，比如学员、来访者，他们也是工作中最直接的合作者。工作同事，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如果有工作合作的交接，有阶段性的共同目标，那么这些同事就是合作者。另外，潜在合作者，有些人曾经是直接客户或者是工作同事，也许经人介绍、职场认识，没有直接的联系或太多的合作机会，但是因为他们的背景、能力、资源等原因，或许在未来可以给自己创造出价值实现的机会。第二类，老师，那就是帮助自己成长的人。这里的成长有可能是职场技能，有可能是兴趣爱好，还有可能是意识心性。老师可能给予最直接的指导，也可能是问计于君，他们是我们的人生明灯，是人生拐棍，是人生罗盘。第三类，亲友，他们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情感慰藉的人。不要太计较物质利益，太计较了，亲友就会远离你。我们讲人脉的时候，经常会以为就是带来物质利益价值的人，其实不然。一个人会有三方面的诉求：外在职业事业发展、内在自我发展以及情感关系。这也是我将人际网络分为三类的原因。人脉关系的梳理分类有一个难点， 对于模糊区域的定位，有些人很难分类。一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关系一直紧密，而且常有金钱关系的往来，相互借钱，就算是亲友还是客户呢？他负责销售的产品正是你们公司需要采购的商品，他又有决定权，他来投标，他会不会额外照顾呢？一个业务伙伴有过多年的业务往来，最近看好一个项目，希望一起创业，要不要一起做呢？只是投资还是参与管理？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有些棘手，原因就在于人们一定会把物质利益与情感混在一起，模糊了本来的身份定位，拿捏不好要使用的策略。而人生玩家善于此道，人脉的丰富性是一个人生涯成熟度的体现，能够处理好丰富性所带来的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持久修炼的能力。梳理完人脉之后，就是维护人脉。如何维护呢？有人请客吃饭，有人送礼，有人打电话，我认为这些都只是形式而已，不必拘泥于此。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反倒是硬搬别人的模式会让我们忽略本质。我们回到人际关系的分类来，对于合作者，要尽量创造出足够的价值，甚至都不用刻意维护，而是需要持续创造出一起合作的机会。对于老师，要分清老师所在的具体领域，主动请教并感恩回馈。对于亲友，要主动联络，加深情感。维护人际关系有很多种方式，有人游刃有余，轻轻松松，有人显得笨拙，总是陷入尴尬。当然，方式的处理需要很高的情商，而比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目标来源于我们阶段性的需求，而需求的满足是为了逐渐成就我们对于自己的期待，也就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对人脉的关系不仅仅是梳理、分类、维护、管理，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问自己几个问题：审视、期待、扩展、创造。审视，如果我是一个旁观者，我喜欢这样一个人际网络中心的人吗？为什么？期待，我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如果要达成这样的理想，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人际网络？为什么呢？拓展，我需要做什么？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加满意的人际网络？真的可以奏效吗？创造，我希望发展新的人脉属于哪一类？我该如何创造偶遇和结识的机会呢？反过来，关于人际关系的事情就明确了，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阶段我就需要通过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获得什么样的价值，满足我什么样的需求，目标就非常清晰。外界很热闹，但那毕竟是别人的热闹，一个没有自己主张的人注定要成为工具，活在别人的主张里。每个人都有主张，每个人就都会有自己的热闹，这个世界才热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 他说要开同学会，不知道还能联络到几位，手里拿着当年的相片，竟无意就认识一飞。老王他说要开同学会，有些人已不记得谁是谁，还是有你来他不来的问题，无法破案的问题。小平还是开着老爷车，曙光冲瘦子也变胖了，大哥大气上家都还能喝，阿兔压倒和妻子最后的一根稻草。岁月像巨大的电风扇，不停吹着智慧的风霜，无预警人生走到下一站，发现前面的风景还没看完。他说要开同学会，有些人已不记得谁是谁，